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我哋亦代表人欢迎各位加入嘅。咁啊，香港特区政府咧就近年推行向大陆咧就系招揽呢个所谓高才通啦，亦都咧好希望咧系获得咧西方文明国家承认咧啊，佢系一个国际城市啦，所以亦都咧我谂内心咧系更加希望咧。西方白人文明國家咧，係有啲知名嘅人物咧，係肯移民嚟香港。咁啊，其實左等右等咧，就終於等到一個世界打桌球嘅台波嘅錦標啊冠軍啊嘅奧蘇利雲。咁啊，奧蘇利雲咧就冇幾耐之前嚟到香港，佢話啊可以放棄呢、這個住喺英國，咁啊投奔香港啊，就成為香港永久居民。咁引起一陣咧，即係親中愛國又好嚇，香港特區政府有一個歡呼啊，一個躁動啊，就似乎咧，即係呢位英國白人咧，就用對腳就加埋一支士碌架嘅 Q 嚇，即係兩腳一 Q， 唔好誤會啊，嗰個 Q 咧係指嗰支士碌架係嘛，咁咧就昂然咧係投香港信心支持一票。點知咧？阿奧蘇利雲最近係輸咗俾一 round 嘅波，俾來自中國嘅一個桌球嘅少年嘅球手叫做趙心彤。咁佢突然間覺得冇人，話喺香港咁樣落去就冇意思，就咧透露咧就話想移居中東。咁啊，至於仲翻唔翻嚟香港咧，就態度曖昧。嗱咁樣睇咧。奧蘇利雲咧就似乎就真係擺咗香港特區政府一棟，同埋咧即係欺騙咗咧香港一啲人嘅感情，咁個個以為佢喺呢度買樓啊、創業啊、開翻間台波嘅訓練學校啊、招收門徒啊、揾到盤滿缽滿啊，咁然後咧喺香港又享受一個簡單稅制同埋低稅制啊。咁然後揾翻三幾億嘅港幣，三幾年之後啊，翻去祖家英國啊嘛。咁點知佢咁冇耐性嘅咧？點解你輸咗一 round 嘅波俾一個中國嘅一個後起之秀，呢、這個叫趙心彤，就竟然係打退堂鼓咧？這個事件咧，遇到挫折咧，就好氣餒啊，同埋明金收兵啊！呢樣嘢就係咪要中國香港特區教育局啊發出個指引，叫啲學生唔好學咧，係嘛？因為咧喺香港咧，中學啊、小學啊，自細都教要不屈不留、迎難而上啊！唔好氣餒啊！一失敗咗一次要喺企翻起身啊，再迎頭趕上啊，再努力學習，以後先至出人頭地啊嘛！所以奧蘇利雲咁樣樣咧輸一場波，就話要走啊！呢、這個無論係呃咗中國香港特區政府一 Q， 又或者咧係對香港啊嘅下一代起咗一個唔係咁好嘅作用，嗰、那個效果都係非常之惡劣嘅，係咪啊，鮑生？ 係咁啊！奧蘇利雲今次咧的而且確令到香港人或者係香港特區政府相關嘅官員咧，就有啲失望同埋冇面。不过又不可以怪他的，我们中国人成日都说呢，男人的事离不开四个字，钱银女人，是吧？那么钱银当然是排先啦，那因为奥苏利云如果根据报道呢，他跟一个中东的国家呢，他没有公布是哪个国家，我相信可能都是沙特阿拉伯啦，就签了一个协议，那做他们的旅游大使三年期的。那期间呢就要在里面呢就要参与如果是在沙地阿拉伯或者中东境内面的桌球比赛呢，他都要参与。另外呢亦都有一培训计划，那做他们的桌球大使。那这三年的contract 相信是可观的金钱，如果不是呢就不会签啦，咁同埋沙地阿拉伯中东国家出手亦都不会平。咁突显出呢香港特区政府呢可能 在 S 两栋上面就表现上面未能够符合奥苏利云的意思了。即如果你可以给的钱他不能够拒绝的，或者是你提供的合约可以令到他反悔不履行中东那张合约都有得赚的，那奥苏利云当然会留在香港啦。所以我觉得罪不在奥苏利云，这个世界没有对错的，最重要 follow the money， 我们经常都讲应该是特区政府出手不够阔绰。你既然要碌人张卡，这张卡虽然它是这个已经是有些过气的桌球选手，但假假地都叫做声称是叫火箭 Rocket 的七届世界冠军，那你一定要给足水。如果你不给足水就碌人卡呢，那人家起你飞脚啊，那无可厚非，钱银的事。第二女人，咁女人呢，咁为什么咁讲呢，咁我哋不妨睇下另外一位都系世界级选手，叫卓林普，亦都系呢一个桌球选手，用呢个高才通呢就嚟香港。咁最近呢喺英国嘅报纸啊，啲小报里面呢都好高调呢，就喺度喺香港嘅维多利亚港夜景里面影相。咁点佢喺度盛赞香港，俾咗好多嘅爱佢喎。点解呢，原来据闻他就跟香港的前花式滑冰选手 Macy Ma 马晓晴就结交，两者呢就即是传言，虽然没有公开承认，但既然英国的小报都报道就见了了。马晓晴人仔细细都很娇滴滴的，也都做过一些主持啊 model 啊，也都在个社交媒体里面都挺红的，挺可人啦，25岁而已嘛。这样你想想，对一个即系来自英国，即系见惯啲食薯条啊、火鸡啊嗰啲英国妇女嚟讲咧，马晓晴简直系天之娇女啊！所以佢点解会留喺香港继续发展呢，咪就系女人咯。咁香港特区政府有冇责任呢，我觉得都有责任嘅。既然你如果我代入我系奥苏利云，我见到嗰条僆叫卓林普都有个马晓晴。我唔知係官方安排啊定係如何啦，我唔理。咁我点解冇着落㗎，係咪你应该安排返一个俾我，你扮係邂逅又好，非正式又好，或者佢真係假意定係其实佢係有任务嚟去留住我又好，我唔理啦，总之你俾一件我啦。咁人哋有马晓晴我冇㗎嘛，係咪咁你咗合约又唔够呢个中东嗰啲钱多，咁我咪走囉。所以其实 好复杂， 错嘅，好复杂嘅，最后背后水很深嘅，唔会纯粹系因为输场波嘅，陶生系咪？ 咁系啦，我都觉得好怪。咁你堂堂啊，英国啊嘅个世界桌球冠军，系嘛，连续七届系夺得世界锦标赛嘅第一名。咁你今次咧，只不过输俾一个28岁嘅中国球手赵心彤，而且呢个姓赵嘅中国球手咧，毫不例外。2023年1月咧。因为涉打假波案咧，就惨遭世界桌球巡回赛同埋中国桌球协会停赛20个月。啊，点解我话毫不例外呢，就系你睇到呢啲突然冒起嘅呢啲中国嘅呢啲咁嘅冠军啊、名人啊，好似嗱冇几耐啊，喺几年前嚟到中国香港大学啊，做一个示范演讲啊嘅呢个生化学家叫崔建辉，系嘛？都当时一度咧系备受吹捧，结果咧就被指出咧佢嗰只叫基因剪辑咧就违反啊呢个西方世界嘅道德伦理，于是咧就俾中国方面自己声称咧就话佢犯咗法，就判刑咧就3年啦，同埋好多高才通走入嚟香港都造假啦，嗰啲咁嘅履历走入嚟投考香港大学啊，读嗰啲博士、硕士啊嗰啲咧，好多都被揭发咧个学历咧系假的。所以你奥苏利云，你撞到一个咁嘅赵心彤姓赵嘅都已经涉嫌打假波啦世界巡回赛都已经禁佢停，要佢停赛呢个20个月啊，你需唔需要个自尊心大受打击啊？你以一个世界冠军嚟讲，你当呢啲僆系臭四啫，系嘛？虽然你中国嚟讲13亿人咧，系乜嘢都可以抄到个世界冠军嘅，乜嘢都系揾到一个咧世外嘅高手，唔知喺嗰啲陕西、山西嗰啲山卡冷嗰度，只要系嗰处有 有佢老豆老母啊，自细栽培啊，勤力你李连杰都嗰阵时咁杀出嚟噶啦，所以呢个奥苏利文咁样一下个挫折就打退堂鼓咧，实在系令人不解，系嘛？咁只不过啊，正如你头先所讲，原来咧系有咁多复杂嘅原因，人哋就马晓晴，自己就冇心情，于是奥苏利文咧就于是啊去如黄鹤，就搞到咧系一嚿云。当然佢未去啊，佢话去啫。嗱话去咧，咁你特区政府咧都应该醒水啦。嗱，佢对脚咧仲未离开中国香港嘅，加埋最近好似五一劳动节呢个黄金周，好似话个兰桂坊又旺翻，多咗啲洋人啊，好似翻嚟，同埋饮酒咁多洋人啊，就自然多女噶啦。咁所以咧，亡羊补牢咧啊就未为晚嘅。咁特区政府咧就应该做咧，你死人都要留住奥苏利文，因为佢有一走咧就真系好冇面。 何况 走嘅地方系中东，你都知啦，中东王子啊，喺前年都话走嚟投资5亿嚟到香港咧，啊起你飞脚，吓呃咗你一镬，就羞辱咗一次。咁而家你奥苏利文咧就度度都唔去，又冇话去美国，又冇话去加拿大，就话去中东吓。呢下咧就更加咧系相扣对中国香港特区构成一个叫二度伤害，咁不排除喺英国佬咧就好正嘅，系嘛？我把口喺度讲嘅啫，有时佢可能开个价啦，即系好似 Donald Trump 咁样，就话要将加拿大收列为第51州。我一早讲吓，呢啲咁嘅大空大炮咧系叫开天杀价，所以我不排除苏利文啦，奥苏利文咧。就向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发出个信息，就是你唔想我走咧，唔该你做啲嘢，系嘛？因为佢话佢而家咧吓喺呢度打落去冇意思，佢不排除亦都计划咧去中东，啊，即系话如果你拦住佢咧吓，都吓仲嚟得切嘅，因为佢咁一走咧，对于中国香港特区呢个国际形象咧，实在咧系非常之咧系构成一个咧羞辱同埋污点。所以我建议你中国特区政府而家要做翻啲嘢留住佢咧，就做几样嘢，系嘛？第一就系除咗啊，好似效法中国政府咧，对呢啲名人啊，系提供老婆啊，提供看护啊，嗱，好似啊呢个诺贝尔物理学奖啊，呢个咧喺大陆人人敬重嘅杨振宁啦，系嘛？当佢嘅太太逝世之后，喺大陆啊都获配一个。啊！后生佢好多年，半世纪有多嘅，系一位雍姓嘅美貌嘅妻子啦，系嘛？咁啊，末代皇帝溥仪啊，喺中国嘅政权易手之后，1950年啊，亦都获得啊一名啊中国女子啊，系由中共咧系去安排，系同佢咧系写我的前半生，跟住咧就照顾埋佢上床啦，系嘛？如果佢嗰阵时能够人道嘅话。仲有中国国民党前副总裁，亦都系前副总统李宗仁喺美国啊投奔大陆之后咧，啊，亦都获得咧系中共啊毛泽东咧配给佢第二个老婆。啊，嗱呢啲咧就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嘅官员应该咧系向祖国学习嘅。奥苏利文咧，佢嗰啲嘅话到口边咧都已经咧讲出声咁滞噶啦。啊，你喺香港咧，求其中国香港。求其物色一件，系嘛？你就算系立法会咧，吓里边有好多嗰啲小鸡鸡啊、小草草啊、未嫁嗰啲咧，吓你喺呢个时候，你叫个爱国爱港啊，系为呢个国家报效啊，又或者咧为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做啲嘢啊，系嘛？主动接近下啊，咁然后咧啊，同佢住啊、拆啊、结下婚啊，然喺愉景湾嗰度买层楼啊，相熟相妻啊，啊咁用一只。啊，好特别嘅方式，将佢啊把根留住，将佢个子孙根咧就留喺香港，咁佢咪唔去中东咯？呢个第一，第二就系桌球呢样嘢喺香港唔算系一个运动嚟嘅，佢始终系一种边缘嘅娱乐啊，尤其系开喺以前嗰啲旺角啊、湾仔啊，佢夜店居多啊，佢就唔系咧张家朗嗰啲咧玩花式剑击咧系咁主流同埋咁健康啊。啊，所以桌球咧，嗱，你话你要令到奥苏利文呢啲咧英国嘅精英留低，你中国香港特区自己都讲过啦，你要营造一个良好嘅营商环境，嗰啲资金先肯嚟噶嘛，系咪啊？ 啊，你要上嗰啲大陆嗰啲自由行嚟多啲，你要搞多啲夜缤纷噶嘛，你要搞多啲熊猫经济噶嘛。咁你奥苏利文嚟咗，咁你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咧就由佢自生自灭，好似佢揸住支 Q 咧就一 Q 走天涯咁样样，系嘛？咁你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平时有咁多储备，你迎接奥苏利文系咪应该起码都拨款咧？大概唔知啊，20亿咁，又喺全香港嘅中学咧，系推广打桌球嘅运动。就正如咧，你喺香港嘅中学咧，推广呢啲咧花式剑击啊，啊嚟到迎接嗰个咩江文蔚啊，大陆嘅呢啲啊，来自中国大陆啊，或者呢啲啊香港啊呢啲剑击花式啊，奥运攞金牌啊，人哋奥运攞金牌嘅，你就识得咧喺嗰度咧烧冷灶同埋锦上添花。呢、這个奥苏利文人哋系七届世界桌球锦标。嘅冠军嚟到香港，点解中国香港特区政府拨款先都唔先啊？唔会喺香港打造一个打台波嘅啊环境咧，系嘛？嗱，只要你咧喺中学嗰度吓推广呢个打台波，然后请奥苏利文咧系行匀全香港几百间中小学，做一个叫桌球教育亲善大使。每间学校教啲细路去督场波，用英文讲解，同时又可以提高啊吓呢啲学校，特别系 Band Three 嗰啲学校嘅英文水准啊，同埋咧教埋啲细路仔咧督波之后咧，同佢哋约一齐督两铺，而系全香港18区咧，就由关爱组大妈咧引领佢咧。是间间学校巡回表演，就令到奥苏利文来到中国香港特区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同埋觉得因为他来到是将会将香港呢是打造成为一个叫做桌球港。咁、啊、你然后你先至叫他做大使，是吧？咁你先有意义的嘛。你俾咗个 title, 他有乜用啫？然后他揸住碌 Q, 他有冇老婆我都唔知道。有老婆都唔紧要，劈喺英国祖家喺呢度呢打尖就得噶啦，系嘛？咁喺度咧，形单影只吓，孤身咧系揸住支 Q 咧，就攞住嗰个蓝色嘅戳啦，就喺度戳下戳下。男人老狗啊吓，李家超啊，你自己都系男人啦、啊，都知道男人到咗呢个年龄嘅感受啦，系嘛？正所谓啊，将心比己，中国香港特区政府点解咁唔识做咧？ 陶生，我觉得咁，唔好怪奥苏利云啦。因为咧，洋人始终高人一等，如果唔系香港特区政府啊，唔会攞奥苏利云出嚟宣传佢嘅高才通啦。当日啦，孙玉涵讲啊，没比较啊，就比突出唔到香港嘅好处啊。所以当时咧，就阿孙玉涵咧就攞奥苏利云出嚟做例子啊，去表示佢哋嘅高才通如何成，即系如何成功啦。咁而家当然系情何以堪啦。我哋回顾翻2024年12月咧，奥苏利云接受传媒嘅访问嘅时候，其实已经漏咗啲端倪。不过只不过当时特区政府咧啊，闻到浸除，即系好似咧一个男人咧，唔知道个女朋友已经生咗异心，其实佢字里行间咧已经暗示紧分手啊，你唔知定啫。嗱，当时咧记者就问佢啊。即系跟住落嚟啊，香港发展啊，嗰、那个网球学嗰、那个桌球学校嘅情况点啊？咁奥苏利文啦、啊，话佢话嚟咗香港咧，个生活冇咩大变化。嗱、啊、呢句说话可圈可点啊！如果一个女人同你讲咧，你问佢心情点啊？佢话冇咩大变化，即系有好大变化啊！佢话喺香港咧，每日咧就会训练。佢原本系有计划喺香港设立桌球学校嘅，咁样计划啊。咁啊，呢个计划咧亦都可圈可点啊，即系咧谂下嘅啫，啊未做嘅。咁佢去啦，跟住讲戏肉啦。佢话奥苏利文嘅桌球学校现时喺沙地阿拉伯咧系有设学校，即系现成已经有噶啦。不过香港仲计划紧。咁佢话咧承认两地嘅桌球风气不同，佢需要仔细研究香港学院嘅计划，并评价香港桌球风气。即系如果又用翻男女朋友嘅例子，即系个女人咧有喺度，仲要喺度咧。研究一下你个男方啊嘅人生计划，同埋评价一下你个人嘅风气啊，先至谂下同唔同你继续交往啊。佢话沙地阿拉伯同香港风气唔同啊，不能复制。沙特当地嘅目标好简单，只是希望培养人才，然后出外打比赛。不过香港嘅情况系学社桌球系为咗社交，亦都为咗娱乐，只系享受乐趣，同很多地方想生产出顶级嘅桌球手截然不同。 我想下将来怎样可以做得更好，最后那句废话来的门面说话。即是那段人话即是成段的访问就告诉你，我来了香港都一段日子了，咁我嘅桌球学校咧就冇着落，只系留于呢个想嘅阶段。第二咧，对比香港同沙特阿拉伯咧，人哋真系帮我做咗间桌球学校，同埋真系想训练顶级嘅选手。括弧里边冇讲嘅就系磅足水啊。第二嚟到香港，原来咧揾我只系训练嗰啲小学鸡啊、中学鸡啊，攞嚟咧做兴趣班啊，跟住攞嚟做报学校嘅啫，唔系真真正正想训练一个世界冠军，所以其实我都冇咩意思噶啦啊。不过睇下我哋将来，我将来可以点样做得更好啦。呢句屈翻个钉，就将个责任咧啊，好似落翻自己度咁。呢啲英国人咧，就算佢啊点样贪钱揾水啊，佢都少少有英国人嘅遗风嘅礼貌门面做到足嘅。咁啊好啦，所以你睇完成篇访问咧，如果再用男女关系去看，你都知道呢条女有离心啦，系咪啊？陶生 唔系啊，呢条女系人哋西人吓、啊，西人咧，你系你做香港特区呢个苏时王咧，系提供服务不周同埋货不对版。 系 点解咧？因为我哋睇翻2024年11月1日啊，香港01啊，呢个咧中国香港嘅爱国爱港嘅媒体咧，系高调宣传。话奥苏利云成新香港人，啊，政府如何把握机会说好香港故事？咁啊，里边咧就高调咧系报道，系入境处处长郭俊峰咧系同呢个奥苏利云咧疑似咧系用流利嘅英文咧喺度倾偈，两个人咧都笑口噬噬，系嘛？咁咧就啊，作一个咧庞大嘅宣传啊，咁咧部分咧英国传媒咧。鉴于奥苏利云的名声咧，亦都咧系帮你系借光打锣打鼓吓，咁啊尿宣传咧就陆续有来，陆续有来咧我就睇唔到你有咩陆续有来嘅嘢。好似我头先讲，你话宣扬拨款吓20亿，冇20亿都2亿啦。喺香港嘅中学9间大学咧系购置啊呢啲啊士碌架嘅台，系向英国咧系购买。啊，同埋咧，叫奧蘇利雲咧，係做呢個香港嘅士碌架教育嘅巡迴大使，同埋成立一個中國香港特區政府啊民康體，係由羅淑佩上台之後踢走啊楊潤雄咧，你第一炮即刻宣布係同呢個咧奧蘇利雲合作，係嘛？係咪大家影一張相啊？咁將香港打造為台波港，然後啲小紅書咧。啲大陸仔仔女女落到嚟，唔淨係打卡嚇、啊，除咗同奧蘇利雲打卡咧，亦都咧喺香港啊維港個海濱啊，係擺翻100張台波嚇嘅嗰啲咁嘅台咧，然後咧就叫啲咧小紅書落嚟篤波仔，係嘛？咁然後咧就叫阿奧蘇利雲咧喺個海濱嗰處咧巡嚟巡去嚇、啊，一時扶正佢支 Q 啊。逗住嗰个由西安嚟嗰20几岁嘅靓女啊，系嘛，轻轻咁乌块面埋去啊，教佢点样瞄准对波啊，啊，当佢点样瞄准个白波啊，同埋个黑波啊，咁然后越乌越低啊，咁一夜挫几下，宾至如归，系嘛，咁大家咧啊尽欢而散，咁你奥苏利云啊就点会揾唔到女人啊，系嘛，香港嗰啲唔肯献身啫。小红书嗰啲个个扑到落嚟啦，系嘛？奥苏利文3个月就可以喺香港做新郎哥啦，吓，然后由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啊，吓出钱赞助观南华一套咧，以前嗰啲傻仔入洞房嗰啲全身搏帽大红袍啦，吓，做一只叫做华南嘅中式婚礼啊，吓呢啲咪就系宣传咯。说好香港故事咯，系咪啊？ 捉到鹿唔识脱角，系咪啊？陶生又冇水， 又冇药医，你嗰只系靠吹水咩？系咪？即系奥苏利文呢啲虽然系打台波，但系人哋真材实料噶，人哋都系咧一 Q Q 咁督上嚟噶。喺香喺英国呢啲乡下地方，英国人有道好咧，佢虽然系老实啊，但系佢系脚踏实地嘅。佢嚟到之后咧，你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应承佢哋咁多嘢，系嘛？啊！即系新闻处咧，香港品牌咧就大肆宣传，又声称咧会继续国际传播工作，吓、啊、继续宣传香港系投资、营商、工作、定居最佳城市，系嘛？ 咁咧完全跟住咧，我就睇唔到，或者國際啊睇唔到奧蘇利雲咧係喺香港係點樣樣咧，係可以同中國香港特區配合。咁啊，梗係意興難殺啦。所以借一鋪話輸咗俾呢個叫趙心彤，28歲，唔係佢氣餒，佢話咁樣打落去冇乜意思。呢句説話你識唔識聽？系嘛？唔系投诉呢个赵心彤咧，系后来居上技压咧，系老屎忽，而系话咧香港呢个地方令到佢觉得好沉闷啊，系嘛？系你捉到六啊，唔识脱角嗱，所以而家咧就亡羊补牢就未为晚嘅，啊，佢而家起码未走，但系佢放咗个 signal 咧，系俾中国香港特区，咁你睇下罗淑佩啊，咩其他嗰啲咧，系嘛？你唔使远在天边走，又走去访问沙地阿拉伯啊！你走去沙地阿拉伯嗰度揾商机有鬼用咩？系咪啊？咁而家你个奥苏利云就想教脚去沙地阿拉伯啦，你将奥苏利云啊把 Q 留住咪得咯？ 你唔系讲笑啊嘛？人哋卓林普有马晓晴，25岁前滑冰选手，你派罗淑佩去俾奥苏利云？走快啲喎、啊，会唔会啊？ 咁你咁讲系咩意思啊？咁唔可以咁讲，我即系话，即系呢个世界各花入各眼嘅啫。总之吓，啊罗淑佩你做得女局长，亦都可以趁机向奥苏利云咧，奥苏利云咧系宣传翻香港嘅女性主义，系咪？ 哦， 吓、啊、咁你有时咧西人眼中咧，你觉得唔系好养眼嘅，佢觉得美若天仙，我知你系咩意思。 去求教啦， 知你暗示啲乜嘢系嘛？ 求教学下桌球，咁等奥苏利云去调教下。 咁啊系咯，系嘛？把机会喺香港系嘛？海阔天空，竟然咧系咁样样咧失诸交臂。嗱，我觉得就咁啊几惨嘅，因为咧中国香港特区政府由近年又学咗一铺咧，就叫做啊斗气嘅。啊，你奥苏利云咁样样咧扬言话要离开咧。就会激起啊，某啲人、某啲官员啊，吓嗰只中华民族嗰只咧爱国战狼心。如果咁样样，你只系想勒索啫，加埋你风云谷两条友喺度敲敲边鼓，系嘛？咁如果中国香港特区采纳咗你嗰啲咁啊建议啊，嗰啲咁嘅意见，咁咪好冇面，系嘛？啊，所以我估咧斗气之下咧，你话东佢就话西，一定唔会做。所以咧，我买咧10蚊赌住，就奥苏利云咧喺3个月内一定走人，就去呢个罗淑佩近日啊吓访问啊，就而且唔戴面纱，系嘛，非常之吓直率或者系粗暴咁咧，系不顾沙地阿拉伯嘅男人文化嗰个咁嘅地方，或者有一日你再去中东啊，去訪問嘅時候就見到奧蘇利雲已經同中東王子啊，佢已經成立咗一個沙地阿拉伯嘅桌球教育基金，人哋嗰度袋到50億美金，然後啊嗰度盤滿缽滿，到時殺翻翻嚟買樓咧，係嘛？咁啊，確實係嘅。你由經濟效益嚟講，你奧蘇利雲除咗新屎坑3日香被英國嘅報紙報導之後，佢又唔見得台喺英國台一嚿錢翻嚟。嚟香港买座豪宅系嘛，亦都唔见佢话买股票，咁啊光棍一条，即系支棍，即系指嗰支 Q 棍啊，系嘛？咁我亦都我哋唔知佢住边度，佢系咪租楼住啊？定系有好多钱咧住 service apartment， 定系真系买咗楼咧？呢个咧就真系孤陋寡闻啊！我哋喺出边放假放得太耐就唔知啊，系嘛？咁所以咧可能计计一条数，你冇钱带入嚟，吓净系揸住碌 Q。系仲要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咧，系帮你营造打屎碌架嘅环境，谂一谂条数计唔过都唔出奇，系嘛？总之 follow the money 啦，呢个世界好现实嘅。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听风云谷风云快讯，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欢迎大家加入风云会，拜拜。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條橋 over the troubled water， 我覺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條橋嘅。 我希望好快有機會，我同你就成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處 troubled water 嘅朋友啊，係嘛？同佢哋搭一條橋，令到佢哋咧成為一種慰藉啦，係嘛？